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五章妖精的报复第四十六集。 第二天一大早，在另外两人醒来之前，哈利走出帐篷，在周围的林子里找到一棵最苍老球躯看上去最坚韧的大树，把疯眼汉穆迪的魔眼埋在树下，用魔杖在树皮上刻了个小十字作为记号。这不算什么，但哈利想，疯眼汉会觉得比安在乌姆里奇的门上好得多。他回到帐篷里，等两个伙伴醒来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哈利和赫敏认为最好不要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罗恩也同意，只提出到了下一个宿营地必须吃到熏咸肉三明治。于是赫敏解除了他在空地上设的防护魔法，哈利和罗恩消去了地上他们宿营过的痕迹，三人幻影移形到了一个小集镇的外围。他们在一小片幽僻的矮林子里搭好帐篷，又在周围设了新的防护魔法之后，哈利便披着隐形衣去找吃的。但此行并不顺利，他刚进集镇就感到一阵不正常的寒意，弥漫的雾气和突然的天昏地暗使他僵立在那里。 但你可以召出非常棒的守护神啊。 当哈利空着手回到帐篷里，气喘吁吁地用口型说出摄魂怪时，罗恩不甘心地说， 我不行。 他上气不接下气，捂着泪部说， 找不出来。 他们震惊和失望的表情让哈利感到羞耻，那是一种噩梦般的感受。眼看着摄魂怪从远处雾中飘出，令人麻木的寒气使他肺部窒息，飘渺的尖叫灌进他的耳朵，却意识到他无法保护自己。哈利用了全部的意志力才拔起腿来逃出了那个地方，那些没有眼睛的摄魂怪还在麻瓜中间飘行。麻瓜或许看不见他们，但一定也会感觉到他们所到之处散发的绝望。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吃的。 别说了，罗恩。 赫敏厉声说。 哈利，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召不出守护神？你昨天还做得很好啊。 我不知道。 他矮身坐在珀金斯的旧扶手椅上，此刻感觉更加羞耻。他担心自己内心出了什么问题。昨天好像已是很久以前，今天他似乎又回到了13岁，是唯一一个在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上昏倒的学生。罗恩踢了一下椅子腿儿， 怎么回事啊？ 他对赫敏吼道， 我饿死了，我从差点失血而死到现在只吃了几块毒蘑菇，那你去抵抗摄魂怪啊。 哈利受了刺激说道， 我是想去，可是我胳膊还吊着呢，你可能没注意到。很巧吗？你这是什么？ 对了。 赫敏一拍额头叫了起来，两人都惊讶地沉默了。 哈利，给我那个挂坠盒快。 见哈利没有反应，他朝他打着响指急躁地说， 那个魂器，哈利，你还带着它呢。 他伸出双手，哈利把金链子从脑袋上脱下来，那玩意儿一离开他的皮肤，哈利立刻感觉到了自由和出奇的轻松，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已被冷汗黏湿，胃里像压着一块巨石。 好些了吗？ 赫敏问。 好多了。 哈利。 赫敏在他面前蹲下来，用令他联想到探望危重病人的语气说， 你没有被附身吗？ 什么？没有。 他辩白道， 我带着他时做过的事情我都记得，如果被附身了我是不会记得的，对不对？金迪告诉我说，有些时候他什么都不记得。 嗯。 赫敏低头看着那个沉甸甸的挂坠盒， 也许我们不应该带着他，可 可以把他留在帐篷里。 我们不能把魂器随便乱放。 哈利坚决地说。 要是弄丢了，要是被偷走。 哦，好吧好吧。 赫敏说着把它挂到自己的脖子上，塞进衬衫领子里。 但我们要轮流带它，谁都不要带得太久。 太好了。 罗恩烦躁地说。 现在问题解决了，能不能搞点吃的了？ 好啊，但要到别的地方去找。 赫敏往哈利那边瞟了瞟说。 明知有摄魂怪出没，还待在这是不明智的。 最后他们停在一片广阔的田野里过夜，并从那家孤零零的农场搞到了鸡蛋和面包。 这不是偷，对吧？ 三人狼吞虎咽地吃着烤面包加炒鸡蛋时，赫敏不安地问。 我在鸡笼下面塞了点钱。 罗恩翻翻白眼，鼓着腮帮子说。 赫敏，你想的太多了，放松点啊。 舒舒服服吃饱之后确实容易放松，关于摄魂怪的争吵在笑声中被遗忘了。晚上分三班放哨，哈利值第一班时心情很愉快，甚至是乐观的。这是他们第一次体会到饱肚子会带来好心情，而空肚子会引起争吵和沮丧。哈利对此最不意外，因为他在德斯里家多次尝过忍饥挨饿的滋味。在那些只能找到浆果或陈饼干的夜晚，赫敏风度还不错，虽然脾气或许比平时急躁一些，沉默时脸色也阴沉一些。罗恩却是习惯了一日三餐都能享用妈妈或霍格沃茨家养小精灵提供的可口饭菜。饥饿使他失去了理智，暴躁易怒。每当缺少吃的又赶上佩戴魂器时，他就变得简直令人讨厌了。 下面去哪儿？ 成了他的口头禅。他自己似乎一点主意也没有，全指望哈利、赫敏拿出计划。而他只坐在那里为食物不足而闷闷不乐。哈利和赫敏长时间的合计，去哪儿可能找到其他魂器，讨论如何摧毁已经找到的这一个，但毫无结果。因为得不到新的信息，他们的对话越来越重复单调。邓布利多对哈利说过，伏地魔可能把魂器藏在对他有重要意义的地方。于是他们枯燥地反复念叨他们听说过的伏地魔曾经居住或访问的地点，他出生和度过童年的孤儿院，他就读的霍格沃茨，他离校后工作过的伯金伯克，还有他流亡多年的阿尔巴尼亚，这些构成了他们推想的依据。 是啊，去阿尔巴尼亚吧，搜索整个国家只要花一下午。 罗恩讽刺地说。 那不会有什么，他流亡前已经制作了五个魂器，邓布利多断定那条蛇是第六个。 赫敏说。 我们知道那条蛇不在阿尔巴尼亚，他一般都跟伏…… 我没告诉你不要说那个名字吗？ 好吧，那条蛇一般都跟神秘人在一起，满意了吧？ 不大满意。 我看他不会在伯金伯克藏什么东西。 哈利说。他已经多次表达过这一观点，但又说了一遍，只为打破那不愉快的沉默。 伯金和伯克都是黑魔法专家，他们一眼就会看出魂器的。 罗恩有意打了个哈欠，哈利忍住想朝他扔东西的强烈冲动，勉强说下去。 我仍然觉得他可能在霍格沃茨藏了东西。 赫敏叹了口气。 但邓布利多会发现的呀，哈利。 哈利又搬出他为支持这个论点而反复提起的说法。 邓布利多当面对我说，他从不认为自己知道霍格沃茨的所有秘密，如果有一个地方是符…… 喂， 好吧，神秘人。 哈利吼道，被刺激得忍无可忍。 如果有一个地方真正对神秘人有重要意义，那就是霍格沃茨。 哦，得了。 罗恩嘲笑道。 他的学校。 对，他的学校。这是他第一个真正的家。一个表明他很特殊的地方，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即使在他离开之后。 我们说的是神秘人， 对吗？ 不是在说你吧？ 罗恩问道。他在拉扯脖子上魂器的链子， 哈利那一刻真想抓住那链子把他勒死。 你告诉过我们，神秘人离校后曾请求邓布利多给他一份工作。 赫敏说。 不错。 哈利说。 邓布利多认为他只是想回来找什么东西，也许是另一个创始人的遗物，用来制作新的魂器，对吗？ 对。 哈利说。 可是他没有得到那份工作，是不是？ 赫敏说。 所以他没有机会找到创始人的遗物，再把它藏在学校。 好吧，那么。 哈利认输地说。 忘掉霍格沃茨吧。